日本不光是都市传说盛行，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也层出不穷。而日本史上最匪夷所思的悬案，应该要算是女厕便池死亡事件了吧？是自杀还是谋杀，一直无法给出结论。女厕便池死亡事件是一个特别古怪的案子，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发生在女厕所的命案了，这让人联想到日本著名的都市传说厕所里的花子。但是这个案件要比花子更加叫人无法理解，这到底是一件预谋已久的谋杀，还是愚蠢的变态偷窥狂，或是另类的自杀？那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神秘案件之中，尝试以现有的证据来看看哪个才可能是事件的真相吧。 私はジョイです。 事件发生在1989年2月28日，福岛县的一个静寂的小山村里，那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。当天下午6点，在当地小学任职的女教师 A 返回位于学校旁边的教职工宿舍，就在她进入洗手间如厕的时候，无意中低头看了一眼，突然发现便池深处似乎卡住了形似鞋子一样的东西。 A 老师立刻绕到宿舍外侧，打开了与这个便池管道相通的排污口。这一次她清楚地在污水井深处看到了一条人腿。要注意的是，当时的厕所是游行蓄粪池结构的。他立刻找来了校长与其他同事，然后报了警。警察与消防员很快到了现场，他们先是尝试徒手将里面的人拉出来，但便池管道实在太过狭窄，里边的人根本一动不动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用重型设备挖开管道附近的土地，然后彻底破坏便池管道，这样才把里边的人救出来。不过里边的人早已死亡，但奇怪的是，明明是寒冷的冬天，遗体的上半身却一丝不挂，而且遗体的姿势也非常奇怪，疑似原本穿在上半身的衣服紧紧地抱在胸口，同时双膝弯曲，脸部微微转向左边。除了遗体异常的姿势之外，他所处的场所也非常奇怪。但是从尺寸来看，就可以说以遗体的身形几乎不可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。警方当场对这具男性遗体进行了简单的清洗，之后遗体被送去进行了尸检。法医表示，这位男性应该早在26日就已经死亡，遗体死亡原因是冻伤接胸腔循环障碍，也就是说在这狭窄的场所被压迫胸腔后活活冻死的。遗体的手肘与膝盖处都有轻微的擦伤，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外伤，也没有出现与人争斗的痕迹。遗体的真实身份也很快被警方查出，他是居住在距离现场约10分钟车程的村子里，这里我们用 S 来代表，死亡时26岁。警方判断 S 应该为了偷窥才潜入便池管道，不料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，只能被活活冻死在里边。这听起来很合理，所以警方将这个案子当成意外事故处理。但是 S 所居住的村子里却是质疑声不断。 S 与自己的双亲与祖母生活在一起，他性格开朗，喜欢体育运动与音乐，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青年。他在一家负责维修核电站的公司里担任营业主任，平时还在村里的青年会里负责组织娱乐活动。他经常被请去帮朋友主持婚礼，还曾经帮村长进行过演讲。村民们实在无法把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与偷窥狂联想在一起，但是在大家向 S 的父亲询问其中的原因的时候， S 的父亲却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，只知道 S 在2天前，就是24日的时候说要出去办点事，然后就一去不复返。他的车子被发现停在教职工宿舍附近的农协停车场里，而且车钥匙还插在上面没有拔掉。他的鞋子状况也非常奇怪，一只掉在了脸部附近，也就是女老师 A 在如厕时低头看到的那只，另一只被发现掉在距离现场有一定距离的土坡上。这确实是一个疑点，要知道当时是冬天，脱了一只鞋子去偷窥实在不合理。24日离家，26日死亡，其中这2天的空白时间里， S 究竟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突然失踪2天的人会死在便池管道里呢？为什么一只鞋子出现在距离遗物那么远的地方呢？为什么连车钥匙都没有拔掉，他就匆匆离开了自己的车呢？带着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疑问，村民们开始怀疑 S 是否是死于他杀。当时主要有2种说法， 一种是 S 之前帮忙村长进行选举演讲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届的选举非常黑暗，两方的候选人为了拉票不择手段， S 对此表示失望，他也拒绝继续帮村长进行演讲。他的这一举动很可能触动了这座小小山村中某些人的利益与面子。另一种说法是 S 认识女教师 A 的男友，当时 A 一直接到恶作剧电话， S 就与 A 的男友进行了录音，并把录音送到警局。虽说最终警方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动作，但 S 似乎还是找出了打恶作剧电话的人究竟是谁，只是不知道这个人与 S 的死亡究竟有着多大的关系。就在大家为 S 的真实死因争执不休的时候，又一个问题出现了。一个人在实验之后表示，人体根本不可能以 S 当时的状态进入便池管道。下面是另一张缩略图，请注意 S 的具体身高不明，1.70米只是个大致的身高而已，而右侧是 S 直立状态与虚膝状态时候的对比图。 S 父亲事后收集当时被警方破坏的便池管道碎片，重新把管道拼合了出来，管口直径36厘米，而根据统计，25至29岁男性的平均肩宽度为40.4厘米，同年龄段女性的平均肩宽是36厘米。别说是 S 了，就连身材比较较小的女性都只能勉强挤进管道而已。而且就算 S 真的是自己钻进去的，她应该能在钻到一半的时候就意识到这里非常狭窄，很难继续前进，必须要掉头回去才是。为什么她还是会强行钻进去，导致自己被彻底困在里边动弹不得呢？加上 S 与老师 A 是认识的，他应该知道 A 当时出差并不在宿舍中，而 S 所在的便池管道连通的是女教师 A 她自家的卫生间，并不是宿舍公用的卫生间。如果是为了偷窥，显然有些牵强。那我们再来重新整理一下遗体发现前几日的情况。23日 S 参加了前辈的欢送会，并在24日凌晨1点离开了举办欢送会的店铺。24日一早回到家的 S 陪父亲看了一会儿电视后，于10点离开了家。S 的父亲表示，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了一句出去办点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当时好像有人来找 S， 但 S 的父亲自己也无法确定这一说法。26日依据法医的判断， S 应该就是在这一天身亡的，至今没有人能回答这两天他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。28日 S 遗体在便池管道中被发现，同一天现场附近的停车场找到了 S 那辆插着钥匙的汽车。另外还有两个不知道是否与案件有关的要素。第一，在村长选举时， S 曾帮忙进行演讲的一方，最终以1976对745的票数顺利成为了村长。案发一个月后，村民们曾收集了4300多个人的名，要求警方重新调查这个案子，而且矛头直指村长选中的黑幕，但是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。第二， S 任职的核电站养护公司曾在两个月前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，福岛第二核电站3号机的循环泵旋翼断裂，碎片掉进了原子炉内，导致3号机停运1年零10个月。相关责任人结束了在正月前往东电总公司的公干后，于上野跳楼自杀，而这个人正是 S 的同事。以上就是能找到明确出处的案发当时资料，各种真假不明的小道消息就不说了。时至今日，这个案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，警方那边仍旧以意外事故结案。 S 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他杀，究竟是自己钻进管道还是被人强行塞入，究竟是怎样在只受到轻微擦伤状态下顺利进入管道的，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整个案件中，这位死者生前的口碑都非常好，死者生前的朋友、家人、邻居说什么也无法将死者与偷窥狂联系在一起。当然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疑点，因为偷窥与性格其实关系不大。之所以大家认为偷窥的都应该是猥琐宅男，这些都是标签出来的刻板印象，反而 S 与 A 的男友是朋友就更加加强了偷窥的动机。但真正的疑点是死者脸上有一只鞋，案发地不远的山坡上有另一只鞋，以及死者留在案发地点没有拔走钥匙的汽车，这让人联想到死者因为揭露黑幕而遭到仇家的埋伏。当然他到底是如何进入蓄粪池依然叫人不解，但是起码不是单纯的偷窥那么简单吧。那么大家认为真相是什么呢？我整理了3个可能，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相信哪一个真相。第一是蓄意偷窥朋友的女友，甚至是骚扰电话的主谋，虽然知道 A 老师不在，只是想去踩点，不料卡住。 第二是揭发村长选举黑幕被报复，逼迫他进入蓄愤池侮辱他人格，不料卡住闹出人命，或知道他认识 A 老师，蓄意制作偷窥假象以躲避警方调查。第三，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太大，特意选择 A 老师不在的几天蓄意自杀。大家相信哪个是真相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